了。 刚才是刘桂馨演唱的《玉皇后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严桂祥演唱的《寻冠娘》。 Yeah. 还是严桂祥演唱的《邢冠娘》，最后请听赵世普演唱的《占太平》。 Oh, 夫妻，其实金银般久比比，若不能夫妻，千万莫丢掉标准是不人生宽的头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听众朋友，再见。